北京时间21:00，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色彩，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这里是 FM98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的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986。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All the clubs you get in using my name. I think you broke my heart, oh girl, for goodness sake. I think I'm crying on my own while I ain't. I didn't wanna write a song. Hello， 各位亲，大家好，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又在同样的时间和各位好朋友们相会于电波当中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想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受欢迎的十大景点，不知道这些清单你是不是拥有？而这些清单的榜单排出呢，也可以算得上是全球时尚行动先锋的指南了。那么不管怎样，今天跟随我的脚步，去看一下全球十大 Top Ten 这样的最受欢迎景点都有哪些呢？首先呢，最受欢迎排位第十名的是莫斯科的全俄展览中心。全俄展览中心呢，可以说是集科学性、知识性、娱乐性于一体了，是很开眼界、长知识的好去处。那这个展览馆的正门非常的高大而且宏伟，顶端是男女社员手举丰收的麦穗，是世界雕塑史上的一个杰作，也非常有时代的象征。作为一个展览中心，这里呢不仅仅让朋友们是长知识长见识的地方，而且呢这里的环境也非常的优美，这里有绿荫和喷泉，民族友谊喷泉是一片金灿灿的，中间高耸着一个巨大的金色麦穗的喷泉。喷泉的水柱腾空，水柱溅落之后声势浩大，而它的周围呢有15具镀金的各民族的妇女铜像，手持各种丰收的果实，代表着前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和各国民族的人民友谊。可以说，这也是一个历史性的标志了吧。 全俄展览中心门前的广场的另一端呢，则是由乌拉尔彩色宝石来组合成的一个喷泉，水中有天鹅和鲟鱼的雕塑，整个喷泉有1000个大大小小的喷水柱组成，每秒的喷水量达到了1200公升。所以来这里参观，不仅仅是让你开眼界、长知识，更可以享受优美的自然环境。今天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受欢迎的全球十大景点。排位第9的是纽约的布鲁克林大桥。提到布鲁克林大桥，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在很多的电影当中它都出现过。布鲁克林大桥呢，横跨纽约的东河，连接着布鲁克林风景区和曼哈顿岛，是世界上首次以钢材料建成的大桥。大桥落成的时候呢，这里被认为是继世界古代七大奇迹之后的第8大奇迹。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呢，这座桥就大规模的扩建过，人行道、自行车道从市政厅东侧开始就延续了，行人对曼哈顿和布鲁克林的风光可以说是一览无余。由于观察点呢在两个石头支撑塔的下面，所以呢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观赏滨河水区的风景。日落的时候，从布鲁克林沿着墓道来步行，可以观赏到整个曼哈顿的高层建筑以及美丽的街景，可以说这里是纽约旅游的最亮点。每年的7月4号美国独立纪念日的时候，还会在此燃放焰火。那么今天呢，为大家盘点全球十大最受欢迎景点，第8位仍然是在美国的，在美国加州的圣莫尼卡码头。圣莫尼卡呢，位于洛杉矶以西，是加州最引人注目的海滨城市和度假胜地。这里冬暖夏凉，海滩迷人，在著名的圣莫尼卡海滩上还有一座码头延伸到海里，这就是美国西海岸最古老的码头——圣莫尼卡码头。圣莫尼卡码头呢，最早是建于1909年，有著名的拱门和一处国家历史性的地标，也就是建于1922年的圣莫尼卡赛马场。在码头的不远处呢，还有一座太平洋游乐园，很多美国的电影和电视剧都在这里进行过拍摄。你会看到那样的画面，就是一个大大的摩天轮，坐上去之后仿佛就探到了海里一般。这就是圣莫尼卡码头旁边的太平洋游乐园。而澳大利亚的乐队野人花园所创作的圣莫尼卡，其实他们的创作灵感也来自于游览了这里之后。 endless trains and light will come again. Swing open up your chest and let it in. Just let the love, love, love begin. Everybody, everybody wants to love. Everybody, everybody wants to be loved. Oh, oh, oh, oh, oh, oh. Everybody, everybody wants to love. Everybody, everybody wants to be loved. Oh, 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那么接下来呢，还是为大家继续来盘点最受欢迎的 Top Ten 十大景点。那么排在第七位的呢，是美国拉斯维加斯大道了。这里是赌城最繁华的街道，也是拉斯维加斯的灵魂和象征。拉斯维加斯大道上汇集了高级的酒店、主题旅馆、博彩大厅以及无数的娱乐活动场所。而它最大的特色呢，就是几乎每一个酒店都有自己的主题，也许就是这样的万花筒般的装饰风格，让它有了更具特色的主题吧。接下来我们去一个非常有文化的地方，巴黎的卢浮宫。作为世界四大博物馆之首的卢浮宫，当然也是造访巴黎的必去之地。卢浮宫始建于1204年，它原来呢是法国的一个王宫，居住过近50位法国国王和王后，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最为珍贵的建筑之一。这里呢现在收藏的丰富的古典绘画和雕刻也是闻名于世的，而现在的卢浮宫俨然成了世界级艺术瑰宝的收藏殿堂。卢浮宫收藏有世界级的三宝，分别是断臂的维纳斯像、蒙娜丽莎油画和胜利女神石雕，拥有的艺术收藏品达到40万件以上，包括雕塑、绘画、工艺美术方面的，还有东方以及古埃及和古希腊、古罗马等6个门类上万种的藏品。从古代埃及、希腊、埃特鲁里亚、罗马的艺术品，到东方各国的艺术珍品，有从中世纪到现代的雕塑作品，还有数量惊人的王室珍玩以及绘画精品等等。卢浮宫已经成为了一个艺术品收藏的代名词，这里是世界著名艺术品的殿堂，是最大的艺术宝库之一，也是举世瞩目的万宝之宫。 在巴黎，除了要去卢浮宫接受世界顶级艺术品的洗礼之外，还要去一下埃菲尔铁塔。不要嫌埃菲尔铁塔太俗气，我们平时对它太熟悉。那么在全球时尚先锋的排行榜当中呢，最受欢迎的景点它还是排名在第五位的。伫立在塞纳河畔的法国埃菲尔铁塔，其实它是战神广场上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是法国文化的象征，也是巴黎的城市标志，更是巴黎最高的建筑物，被法国人爱称为铁娘子。如果有机会登塔的话呢，我希望会是在晚上，可以领略整个巴黎的夜色之美。接下来带领大家去往世界的十字路口，纽约的时代广场，它也是排名第四的最受欢迎的世界十大景点之一。时代广场的周围呢，聚集了近40家的商场和剧院，是繁盛的娱乐及购物中心。百老汇的剧院，大量耀眼的霓虹灯广告，以及电子的宣传板，已经深入地成为了标志性的纽约形象，反映出了曼哈顿强烈的都市特性。走进时代广场，四周色彩是非常绚丽的，霓虹耀眼，街头艺人随处可见。这里随时播放全球最快的新闻，以及最时尚的 MV 歌曲、电视节目等等，这些足以震慑每个人的眼球了。 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最受欢迎的十大景点的排行。那么下一站去往的是纽约中央公园。关于纽约中央公园呢，在很多电影和电视剧当中也都是反复出现过的，这里也号称纽约的后花园。不光是纽约的市民喜欢来这里休闲，更是世界各地的游客喜爱的旅行胜地呢。中央公园很特别，这么大的一个公园便坐落在摩天大楼林立的曼哈顿的正中，它占地差不多有5000多亩，是纽约最大的都市公园，也是纽约第一个以完整的园林学设计为标准的这样的一个公园。高耸入云的水泥森林之间有这样一个开阔休闲的世外桃源，光是在这里晒着太阳也是一种很奢侈的享受吧，更何况这里有园林有美景，一半钢筋水泥，一半满眼绿色。那下一站呢，我要推荐给大家的是环球影城主题乐园。相比迪士尼乐园的神奇和梦幻，环球影城的电影主题或许更接受成人吧。目前呢，环球影城主题乐园有5家，好莱坞环球影城、环球奥兰多影城，还有日本大阪的环球影城，以及新加坡名胜世界环球影城和西班牙的地中海环球影城。不过要不了多久，在北京也会感受得到哈利波特魔法世界了。对于环球影城呢，你如果没有看到足够多的影片，可能进去之后会有一些地方是不太理解的。而对于迪士尼主题乐园来说呢，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都可以 get 到自己的那个点。更多的时候，成年人去迪士尼可能是为了追忆自己儿时难以实现的梦想吧。最早的迪士尼游乐园呢，是在1955年7月开园的，这里立刻成为世界上最具知名度的一个主题公园。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迪士尼乐园其实只是迪士尼度假区当中的一个部分。除了乐园之外呢，通常情况下，迪士尼的度假区一般还包括主题酒店、迪士尼小镇和一系列的休闲旅游功能。那么，感受一下迪士尼这样的一个主题的休闲，我觉得也是还自己一个儿时梦想的方式吧。 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